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艺出版社出版。 在周月住院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到医院来的探望者很多很多，特别是公安学院的那些学生，每天都络绎不绝。其中还有一位政法大学的学生叫小梅，据说是周月的一个网友。在所有来看周月的大学生当中，悠悠和小梅最谈得来，因为小梅没有大学生的架子，因为小梅说起话来真诚直率。她不仅关心周月，同时也关心悠悠。悠悠很少敬佩女人的，尤其是和自己年龄相近的女人，也许小梅是第一个例外。小梅的修养、谈吐所表现出来的善意和成熟，征服了悠悠。后来，来看周月的人越来越少了，但小梅依然来。一到星期六或星期天，小梅就会出现在病房里，来看周月，顺便和悠悠聊上一会儿。小梅告诉悠悠，周月以前跟她提到过，她在老家还有一个姑姑，她小的时候就是和姑姑生活在一起的。小梅已经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公安学院的老师，如果能找到周月的这位姑姑，把她接到北京与周月相见，也许对周月恢复记忆会有好处。因为无论任何人，无论周月后来经历了什么，但从大脑发育的过程来说，只有童年的记忆最难磨灭。小梅一直来看周月，但周月一直说不清小梅是谁。小梅来看周月，大都会带一些吃的来，一般都是水果点心之类的。可是这些东西大部分都让悠悠吃了，直到周月不再用吃那些稀汤寡水的流食，换成了需要正常咀嚼的饭菜为止。当周月可以下地行走以后，他就开始让悠悠扶着自己走到卫生间去，继而还可以在悠悠的陪伴之下去医院的花园散步。这时候悠悠的职能实际上已经从护理员变成了医生。悠悠对周月进行心理诱导，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比医院的医生强多了。周月生活语言能力恢复得如此之快，其实主要应该归功于悠悠，因为正是悠悠一天24小时的和周月待在一起，除睡觉之外，始终不停地用极大的耐心，像对待一个咿呀学语的婴儿，和他唠唠叨叨的讲话，不断地引导着周月寻找语言的记忆。当然，最需要找到的记忆并不仅仅是语言。每天悠悠陪着周月去花园散步，回病房休息，悠悠反复地用各种方式、各种话语在周月的大脑里导入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让周月不停地问自己，我是谁。悠悠这样地问周月，你知道你是谁吗？悠悠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周月无动于衷，以近乎痴呆的漠然作为回应。后来周月似乎开始思索这个问题了，我是谁。甚至周月开始苦苦寻找大脑中残存的线索。 我是谁？周月的表情告诉悠悠，他在认真而痛苦的思索。尽管苦思冥想之后，周月总是摇头。悠悠说：“你是周月。”周月。周月的表情一派茫然。除了你是谁这个核心的问题之外，相关的问题还有你从哪儿来。悠悠第一次问到周月的来历时，他们正在医院的花园散步。周月出乎悠悠意外的马上有了回答，他指了指那座灰色的住院大楼，朗声答道：“从那里。”悠悠笑着摇头：“不，你是从公安学院来的。”公安学院。周月愣着。更早的时候，你是从仙泉来的。仙泉，还记得吗？那是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是很美很美的一座小城。仙泉，小城。周月低头思索。啊，你是从仙泉体校来的。你是个打拳的，知道吗？打拳。嗯。悠悠摆出了打拳的架势，并且真的在周月的前后左右挥舞双拳，步伐跳跃，做了一套组合套路。在悠悠记忆力和模仿力最好的年龄，他几乎天天都要去拳击馆看周月打拳。那些基本动作、基本步伐，虽然隔了数年，但照猫画虎，意思不离八九。悠悠一边做着动作，一边在嘴里学着教练的吆喝：“嘿，移动起来，注意保护，左勾拳，右勾拳，刺拳，嘿，动作快点，哼，你太笨了。”不论悠悠怎么比比划划，怎么蹦蹦跳跳，怎么吆喝喊叫，周月总是无动于衷地看着他，最后总是面带疑惑地问道：“你这是干嘛？”周月看上去真的搞不懂悠悠这样疯疯癫癫的一通折腾究竟是干嘛。悠悠折腾了一会儿，自己也累了，也觉得那样很傻，终于劳而无功地停了下来，除了重重的喘气之外，了然无趣。某日，周月被接到北大医院接受专家会诊去了。整整一个上午，悠悠无事可做，他忽发奇想，一个人坐公共汽车跑到公安学院来了。他找到了周月的一位老师，那老师是周月的班主任。来医院看周月的时候，给悠悠留过电话，让悠悠有事可以找他。悠悠就找他来了。这位老师带着悠悠来到周月的宿舍，在老师同意和在场的情况下，悠悠打开了周月床上卷起的铺盖，看到了周月摆在宿舍里的一些生活、学习用品及书籍一类的物件。悠悠是想从中挑出几样有意思的东西带回医院，说不定能使周月睹物生情，让蒙蔽的记忆瞬间开启。悠悠在床上床下翻了半天，无甚收获。周月只有一只皮箱，箱上有锁。悠悠和老师都不便，也无权将它打开。临走的时候，悠悠只拿了一件卷在铺盖卷里的红色运动短衫，那短衫已然很旧很小，估计是周月当内衣穿的。悠悠拿走它，是因为那运动衫也是他自己经历当中的一件旧物。悠悠一眼就认出它了，四年前悠悠曾将这件红色的运动衫故意塞在了拳击馆的长凳下面，因此获得了与周月第一次对话的机会。悠悠 拿走了这件红色短衫，还因为他胸前印有“先权体孝”四个颇有纪念意义的大字。悠悠回到医院的时候，周月已经回来了。他回来以后没有见到悠悠，像个孩子似的那样着急，见到悠悠回来才高兴起来。但问他会诊的结果，周月也不甚了了。悠悠也没有告诉他自己去了公安学院，也没有把那件先权体校的运动衫拿给周月看。他是到了第二天上午陪周月去花园散步的时候，才把那件运动衫悄悄地带在了身边。那一天天气格外晴朗，万里无云，园中的草坪绿得耀眼极了，草中的石板小路也显得一尘不染。悠悠故意装作漫不经心，带着周月沿着这条弯弯曲曲的小路行至草地深处。悠悠让周月转过身去，说有件东西要给他看。周月听话的转身，还问好了没有。悠悠从衣服里拿出那件红色短衫，快速地套在自己身上。虽然是周月十五六岁时穿的衣服，但此时穿在悠悠身上还是显得肥大几分。悠悠穿好衣服喊了一声回头吧，周月以为要做游戏，不料笑着刚一回头，悠悠一拳打上来，周月毫不防备，胸口砰的一声遭了重重的一击。周月呆呆地瞪着悠悠，表情既是疑惑又是吃惊。悠悠突然魔法大变身，变成了一个挥拳进攻的红衣人，那红红的运动衫在明丽的阳光下热力耀目，灼灼逼人，那火一般的颜色显然吸住了周月的眼睛。也许他是在看那四个大字先权体校，那四个大字也许让周月似曾相识。悠悠继续进攻，同时口中叫喊，移动，快点移动，不许碰围绳，出拳要快，注意拳速，左勾拳，直拳，快。这都是悠悠在拳击馆听来的词组。数不清多少黄昏，放学之后悠悠就坐在先权体校拳击馆的长凳上，耳朵里总是灌满这些词组。周月依然愣愣地看着他，看着悠悠手脚并用地发着神经，在自己的面前窜来窜去，吆喝来吆喝去。远处的行人也都停了脚步，用惊诧的目光瞭望他们。周月似乎被什么神经触动了一下，慢慢地把两只胳膊抬了起来，又慢慢地把两手握成了拳头。那姿势虽然软弱迟缓犹犹豫豫，但却比悠悠标准。周月的反应既是悠悠的期待，也是悠悠的意外。他被这个意外弄得几乎愣了刹那，刹那间悠悠兴奋起来，他的喊声兴奋得忘乎所以，对，来打我，来出拳。悠悠用他小小的拳头击在周月毫不设防的胸前，他一连打出数拳，还摇晃着身体闪展腾挪，来呀笨蛋，来呀。悠悠出拳的力量越来越大，他的挑衅几近肆无忌惮。突然周月出了一拳，那一拳出乎悠悠的预料，竟快得迅猛如电。悠悠真的被电击了一下，只听得砰的一声，眼前金星万点，悠悠的身体几乎没有趔趄半步，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人仰马翻。周月出拳的姿势还僵滞在他那副若有所思的表情当中，而悠悠却早已疼得蹦出了眼泪，他的一只眼眶明显的青肿了一块，整个面孔变得麻木不仁。但悠悠的神经 还能欢笑。他坐在地上大笑起来。啊，对，周玉，就是这样的。你想起来了吗？你是一个打拳的。 悠悠的左眼让墨水染了，套了一个很大的黑圈。那天晚上，悠悠不住地指着这个疼痛发胀的黑圈，竭力让周月相信，你是一个打拳的，你瞧，你的直拳打得多么有劲。周月似乎也开始努力寻找自己的前世。我是打拳的，我在什么地方打拳？我什么时候学过打拳？我打得好吗？什么？我得过冠军？对，你是打拳的，你打得好极了，你取得过很多很多的胜利，你得过全国少年冠军，你从仙拳被调到北京的武警拳击队，后来不幸在训练当中受伤了，虽然还能打拳，但是再也当不了冠军了，所以你考进了北京的公安学院，你现在是公安学院的一名学生，你在实习单位执行任务的时候英勇负伤，一个坏蛋用木棍打了你的头部，这些你都不记得了吗？周月摇着头。悠悠有些恨他，恨铁不成钢那种。周月也抱歉似的躺在床上仰面去看屋顶，天花板上一无所有，只有一片雪白。悠悠在周月的床边坐下，他和周月近在咫尺，呼吸相闻。那你还记得过去有个女孩总是给你写信吗？她写了很多很多信，他在那些信里告诉你他的生活，他的心情和他碰到的每一件有趣的事情。可你呢？你连一封信也没有回给他。周月把脸侧了过来，也许他觉得悠悠的样子像是在讲一个美丽的童话，但是周月还是配合的反问他，那个女孩为什么总是给我写信？因为她喜欢你啊。她为什么喜欢我？因为你帅啊，因为你打拳打得好，因为你曾经特别和善地对他笑，所以他的魂儿都被你勾走了。周月笑了，笑容和当年一样和善，而且还有几分腼腆。他说，是吗？那他为什么不给那个女孩回信呢？ 不是他，是你。是你不给人家回信。 啊？为什么？我为什么不给人家回信？ 因为你要打拳啊。 也可能是因为你看不上那个女孩。 也可能你并不知道那个女孩是谁。你们本来有一次约会，但是你没去。 哦。她漂亮吗？ 还行吧。 比你还漂亮吗？ 比我？ 这怎么比啊？ 哎，我漂亮吗？ 你当然漂亮。他呢？ 我们俩差不多吧。 那我为什么没去啊？悠悠盯着周月，眼睛里同样充满了笑意的疑问。 对呀，你为什么没去呢？ 像这样的你问我答，我答你问的车轱辘话，他们每天都会说很多遍，从早上说到晚上。自打周月能自由下床以后，悠悠就不方便睡在病房里了，他搬到了医院的地下室里，那里有两间专门给陪住的保姆们预备的房间，每月交50元的住宿费就可以有个铺位了，是地铺，铺位的大小也没一定的，人多就睡得挤些，人少就宽敞些，每天有多少人挤进来也没一定的。每天晚上，悠悠就和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小保姆们像沙丁鱼罐头似的睡在同一条地铺上，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每天都充满了粗声大嗓和吴侬软语的吵闹，但悠悠从不参与那些叽叽喳喳的争论，他对那些叽叽喳喳的内容漠不关心。在这些小保姆当中，大概只有悠悠一个是地道的城里人，另外悠悠比他们都漂亮，比他们学历都高，所以悠悠不愿意和他们说话，不愿意与他们同乐，悠悠和他们睡在一起，心里却觉得自己和他们原本不是一路。他们来到北京，来到医院这种连气味都很难闻的地方，都是为了挣钱，而悠悠不是，他是为了爱才住在这里。尽管悠悠在这里也挣一份工资，但这不是悠悠的目的，就算分文不取，悠悠也会来的。从保姆们的议论当中，悠悠知道在医院服侍那些吃喝拉撒都不能自理的病人，比起给人家带孩子、帮人家收拾屋子、买菜做饭这类家政服务来，地位是不如的。在医院干的都是脏活，只是挣钱比较多，所以来这里干的比做家庭保姆的那些人通常家境更差。但这与悠悠来说则是不相干的，特别是在医院这种人来人往的地方干长了，悠悠更觉得如果仅仅为了钱，他完全有机会找到更体面更实惠的事情做。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裔出版社出版。 在周月住的医院里，常常有些来探望病人的人和悠悠搭讪，问长问短。有个男的还想请悠悠去他们家里做保姆，许诺这里开什么价，他那里只高不低。甚至还有个开公司的小老板让悠悠去他的公司做秘书，出手也很大方。但悠悠都没有答应。钱算什么？他来北京，来医院，目的就是为了周月。只要周月还需要他，他就一无所求了。还有一些人，干脆说白了，是想和悠悠交朋友，给悠悠留地址、留电话，约悠悠出去逛街、吃饭、看电影，还有送东西给悠悠。有送吃的，有送穿的，还有送戴的。戴的就是耳环、项链之类的。虽然吃穿戴都没送最值钱的那一类，但悠悠也一样都没有要。虽然悠悠也嘴馋，也爱美，但那时悠悠的心里只有周月，对其他的一切都无所谓。唯独有一次，有个叫江帆的年轻人要送悠悠一只诺基亚手机，而且已经装了卡，让悠悠有点动心了。悠悠想，要是能经常给大姐打电话该多好。那一阵子悠悠可想大姐了，悠悠甚至还有点想念平时没有什么感情的姐夫和姐夫那间火锅店。那火锅店也不知是否又重新开张了。但是悠悠只用那只亮晶晶的手机和大姐通了个话，问了声平安，就物归原主了。那个叫江帆的问，哎，怎么了？这是专门送给你的，这样式你不喜欢？啊，喜欢。江帆又把手机塞了过来，喜欢你就拿着吧，这是8850最新的，买一个至少4000多呢。悠悠还是把手机推回去，他的回答也尽可能不伤人家的面子。啊，我这一阵子也出不去，一时也用不上这东西，等用得着了再找你吧。江帆只好尴尬地笑了笑，那也行吧。悠悠没有收下这只手持电话，但是悠悠收了江帆的电话号码。江帆是一家药业公司的人事经理，到医院是来办事情的。悠悠在公安医院碰上江帆好几次，见了面就客客气气地说一会儿话。那一阵子悠悠过得既幸福又单纯，虽然悠悠从小到大没有离开过家，没有伺候过人，虽然悠悠每天早起晚睡很辛苦，但是悠悠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他的心情全在周月的身上。爱一个人的感觉原来竟是这样的好，你为他哭，为他笑，为他操心，为他牵肠挂肚，那感觉真的好。那时悠悠最操心的还是周月的病情，还是如何能让周月回到过去认出自己。悠悠经过仔细回想， 他和医生对周月的所有诱导，没有一次让他瞬间回归，那就是拳击。这说明在周月过去的生活之中，只有拳击才能最触动他的身心。周月过去也许把拳击看得高于一切，甚至高于生命，当然更高于爱情。虽然最浪漫最纯洁的爱情往往源于年轻，但是现在年轻人更看重的又往往是事业和成就，而不在乎爱情。猜想到拳击在周月心中的地位，悠悠内心并不嫉妒，他甚至还有几分高兴，因为当初周月的关浦亭失约，几年中对悠悠的翩翩情书未有片纸回鸿，似乎一下子都有了令人安慰的解释。悠悠进而忽发奇想，他在一个黄昏上街给周月买擦脸油的时候，特意往仙泉给大姐打了一个电话。悠悠从大姐那里要到了仙泉体校拳击馆的电话号码，然后悠悠就拨了这个号码，接通一问，果然是拳击馆。悠悠记得周月那位教练好像叫是什么红来着，他就说我找红教练。悠悠知道这个终点正是拳击队训练的时间，所以红教练肯定会在。悠悠守在插卡电话的旁边，等待的时间显得很慢，他总担心那张电话卡里的钱一旦用光，电话就会立即中断。好在断电之前洪教练来了。悠悠与洪教练此前仅有一面之缘，交往也不过三五句话，但洪教练那威严的嗓音刚一出现，悠悠马上就听了出来。啊，您是洪教练吗？我是悠悠，您可能不记得我了，我就是三个月前您和周月在路上帮过的那个人，您还记得吗？后来我还去体校找过您呢。洪教练起初有点沉默，也许他一下子想不起谁是悠悠，虽然隔着长途电话，虽然隔着万水千山，但悠悠还是被这沉默弄得狼狈不堪。悠悠硬着头皮继续自我介绍，那天晚上是您送我出来的，您还答应我以后见到周月替我说声谢谢呢，您还记啊？我记得我记得，我知道你了。你还是想找周月吗？他最近啊还是没有回来。悠悠被洪教练记起来了，这让悠悠心里轻松了。虽然洪教练看不见，但从声音当中也听得出来悠悠已经笑了起来。洪教练，谢谢您洪教练，我已经见到周月了，我现在也在北京呢。洪教练，周月现在受伤了。不不，不是那个伤，他前一段参加公安局的一次任务，让一个坏人打伤头了，他的大脑出了问题，过去的事儿全都忘了。哦，但是他还记得打拳的事儿，还做得出打拳的动作呢，所以我想能帮他的只有您，只有您能帮他想起过去的事情。哦，对了，医生说啊，这种病是因为记忆系统紊乱了，可能一辈子治不好。但也可能突然被什么东西刺激一下，刺激一下说不好就好了。所以或许拳击能帮助他，也许只有您能帮助他 啊。周月现在在北京吗？我能为他做什么？ 悠悠也说不出洪教练到底能做什么，但是悠悠希望洪教练能理解到周月从小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洪教练就是周月最亲的人了。洪教练是在悠悠打完电话的第三天 来到北京的。他在第三天的早上出现在周月的病房里。那时悠悠刚刚把周月吃完的粥碗从床头柜上端开，就看见站在门口的洪教练。悠悠兴奋地叫了一声，啊，洪教练。马上又转头看周月。周月也在看洪教练。悠悠从周月的反应上看出周月和往常有些不同，对门口那位不速之客似曾相识又不敢相认。周月皱着眉头使劲看，看来看去叫不出教练的名字。这天上午，洪教练一直留在病房里，吃午饭的时候才告辞。洪教练天南地北的与周月闲聊着，两个人已经混熟了。虽然周月总是冲着洪教练叫叔叔，虽然周月始终没能记起洪教练是什么人，但是周月与洪教练聊得非常开心，彼此都是一见如故的样子，那样子一如他们过去，既是师徒，又像父子。洪教练走了，悠悠送洪教练下了楼，又送到了医院门口，就和三个月前洪教练送他一样。在医院门口，两个人如此这般的商量半天，才互相告别分手。下午，悠悠带着周月到花园散步。散步到一半，悠悠突然说：“周月，想不想出去逛逛？”周月点点头，想啊，那就跟我走。悠悠把周月带到医院的门口，周月还穿着病人的衣服，这打扮让门口的警卫直直地看着周月，周月也看着那个警卫，脸上不禁露出几分胆怯。悠悠一只手拉着周月的胳膊，就像拉着自己的男友，目不斜视地向外走去，理直气壮地走上了大街。他们走上了热闹的大街，上了一辆出租汽车，车朝城西开去。行至半途，周月才想起开口打听：“喂，咱们这是上哪儿啊？”“啊，去玩啊，找个地方让你散散心去。”“嗯，黄医生同意吗？”周月畏畏缩缩的模样就像个怕惹事的小孩子，可悠悠却不这样看。他觉得这说明周月至少还保留着运动员和警校学生的纪律性，这也更让悠悠相信医生的判断是没有错的，那就是周月十有八九能恢复，只是需要等机会，或者需要时间。出租车穿过拥挤的城市，缓缓向西行驶，每条街的模样都差不太多。当太阳开始变冷并且下沉的时候，他们才艰难地挤出了红绿灯的层层封锁。这个旅程对周月似乎有些过于漫长，他在狭小的车厢里显得有些疲倦，渐渐失去了起初的兴致和那点耐性。咱们究竟去哪儿啊？他的疑问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焦灼。悠悠只能不停地安抚他：“啊，快到了，就在前面不远了啊，就快到了。”可前面总也不到。车子显然早已出了城。前方的道路虽然依然嘈杂，但看上去明显是半城半乡了。周月的疲乏也渐渐演变为急躁和恐慌。咱们到底去哪儿啊？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他的语气几乎变成了质问。悠悠的安抚已经不起作用了，他不得不反过来用大声的批评呵止住周月：“不是跟你说过快到了吗？ 你怎么这么没耐心啊？坐好了。 强硬的态度果然生了效，周月先是愣了一下，直挺的上身随即软了下来，他没精打采地低下了头，从此再也不吭声了，甚至再也不往窗外看一眼。悠悠也不知道周月是害怕了还是生气了。悠悠和周月要去的地方就是武警体工队的拳击馆，拳击馆的地址是洪教练告诉悠悠的。这地方出租车的司机也没有来过，绕了很多弯路又下车不断的打听，才把他们带到了一个大的院落。这一次光单程的车费就花去了悠悠100多块。武警部队的拳击馆比仙拳体校的要好得多，虽然已是黄昏日落时，但高窗斜阳还是能让人看得出这里的气派。已经有人奉命等候在门口，他们先把周月带到更衣室，悠悠则被挡在门外面。悠悠的背包里特地为周月带来了那件仙拳体校的运动衫，他们也没有让周月穿，而是给周月换上了拳击的鞋子和短裤，头上戴了防护盔，手上还套上了厚厚的拳套，那样子真像5年之前，还是一身红方的打扮。周月一被带出更衣室就四下张望悠悠，他一看见悠悠就神魂不定，你到哪儿去了？他们要让我去干什么？周月一脸恐惧，犹如怕被遗弃的孩童。悠悠笑了笑，用命令的口气悄声絮道：嘘嘘，跟他们走，待会儿告诉你。周月心神不宁地跟着别人走去，边走边不住地回头，从人缝当中寻找着悠悠。悠悠用轻松的微笑和调皮的挤眼在周月身后予以安慰。悠悠跟大家一起穿过一条长长暗暗的走道，一路上脚步杂沓，无人出声。周月惶惶然被众人簇拥着，似乎察觉出气氛有些古怪不同，他也许以为大家又是带他去看病，去做脑电图之类。悠悠猜不出，当周月踏进那间又大又空的拳击馆时，在周月孩子般单纯的大脑里会曝光出何种图景的底片来。虽然此地不是仙拳，不是那间老旧的拳击馆，这里也听不到任何剧烈的击打和急促的呐喊，但悠悠仍然觉得自己又回到了憧憬美好的少年，就像走进了一张温情脉脉的老照片。因为此时悠悠看到了同样的黄昏，同样的空旷，屋子当中摆着一张同样的拳击台，围绳半红，台基暗绿，在窗外一道夕阳金辉的投射之下息息生烟。拳击台上正中位置凛然站着一条汉子，身披蓝色战袍，头戴蓝色拳套，没戴头盔，白发浩然。那个刹那，周月的脚步突然放慢，目光迷恋。悠悠兴奋地看到，周月的眼角竟然滚出两颗晶莹的泪珠。悠悠兴奋地看到，周月没经任何指点，便一步一步向前走去。周月自己撩开了围绳，跳上了拳台。老教练一拳突前，一拳护胸，目光炯炯，声若炸雷，冲着凝神不动的周月大喊一声：来！周月被这一声炸雷震醒了灵魂，也拉开了架势。他的架势好看极了，真正的拳击就是这样，虎虎生气，魅力逼人。老教练移动步伐， 逼近了周月，同时快速出拳，拳头击中了周月的肩部，虽然不重，却迅若闪电。悠悠听到的声音，看到的场面，连同那台上辉煌的夕阳，都让悠悠双目湿润了，恍若回到了5年之前，那个下雨的黄昏，似乎在一模一样的情景中，悠悠第一次见到周月。在那个黄昏，悠悠第一次听到和今天一样的叫喊， 动起来，快点，动作快点，注意保护，往两边闪，出拳。 在老教练的喊声当中，周月真的动起来了，他的脚步真的随着老教练的跳跃而跳跃，随着老教练的移动而移动，越来越熟练，越来越迅捷。 出拳，出拳，进攻。 终于在喊声的威逼下，周月打出一记直拳，可惜打空了，但动作很好，很像那么回事。教练再度逼近，用拳头不住点击周月的胸口和双肩，刺激着他的斗志。周月再次出拳，是一记右勾拳，打中了，台下的人齐声喝彩。彩声未落，周月突然变成了一只睡醒的猛狮，突然用一连串快速而炫目的组合拳，刹那间将老教练逼到了台脚。哐！不知是什么人敲了一声锣，锣声让周月的动作突然停住，愣愣的不知所措。老教练从围绳上直起上身，脸上挂着满意的微笑，他上去拥抱了周月。 周月，好样的，你还是这么棒。 悠悠看见周月也拥抱着他的老教练，然后周月哭了。周月叫了一声， 洪教练。 悠悠听见了，这是周月受伤后第一次叫出他过去记忆当中的某个人的名字。随着这一声洪教练，悠悠热泪盈眶，他难以自禁地欢声呼喊， 周月。 洪教练松开周月，他抓着周月的双肩大声问道， 周月，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我是谁？ 洪教练，你是洪教练。周月的泪珠还挂在眼角边。 你是谁？你知道吗？你叫什么？你告诉我，你大声地告诉我，你叫什么？ 周月张开了嘴，但张了半天却说不出来。悠悠也跟着周月张开了嘴，他终于忍不住再次喊出来， 周月，你是周月。 周月显然被这喊声震动，他几乎是被带动着跟了一句， 我是周月。大声点，你是谁？你是谁？ 我是周月。周月终于放开了声音，他大声地答道， 我是周月。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